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 Thank you. 都不在手中，我的爱就像天空，太放我太凶，你都只是风，你来过却爱上自由，你就走我不问理由，在手中，我的爱就像天空，太放我太凶，你都只是风，你来过却爱上自由，你就走我不问理由，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像往常一样的温柔，轻轻地看着我，

说你世上最善良，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 非常棒的三弦小提琴、口琴，还有我的徒弟田野，最关键大家还有我们每一位的演奏家，好，谢谢。 是放在心上，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我不想再多说话。经过了相遇和挣扎，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那是多久后的事了？ 身上曾找到翅膀，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开始飞翔，我也很想他，在某个地方我少了尴尬，也少了肩膀，而夏天还是那么短，思念却很长，我们都一 我

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在我们识别领域就是说 There's no data like more data， 最好的数据就是最多的数据。当然数据仅仅是数据，没有标注也是不行。那什么标注是最好的？其实最好的标注还是在真实应用场景里面得到的一环的回馈的标注，而不是一个人工的标注。但是你如果还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闭环，没有应用，那你只有靠人工标注。 竹市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勇， 实际上我们已经跟进了，美联储这个最近一次这个加息，我们中国实际上是提高了 SRF 的这个利率水平。那么减税呢，实际上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而我想呢，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头，那么我们有些改革里面的部分可能要更大一些。那在减税这个领域，我觉得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大。2018年我觉得会是一个开局。 新东方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 再比如说双轨制的社保体制，是无数的人待在这个公务员机制中间根本就不愿意动。为什么？因为公务员不用交社会保险基金，自现在已经开始交了一点了，但是他们在退休以后可以享受几乎不被减免的跟工资差不多的社保待遇。而作为民办企业的所有的人，你退休以后能拿到社保待遇，是你交纳社保基金的可能是一小部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双轨制保障体系或者是福利体系，如果不解决，中国的社会创新机制依然不能完成。 969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乔伊。历史上的今天又发生了些什么呢？一起来关注。1978年8月23号，美国 NBA 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出生。1992年8月23号，首届中国长征电影节举行。1999年8月23号，万国邮联大会首次在中国举行。2008年8月23号，北京奥运男子双人滑艇500米，孟观良、姚文君夺冠。2008年8月23号，马琳首次获得北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单金牌。2011年8月23号，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举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乔伊，让我们下期再见。